嗱，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十點半，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咁啊，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咧，大家記住啦，佢有一個叫做抗催淚煙茶。咁啊，成分咧就係、是、由呢個嘅沙參、百合、麥冬、菊花、甘草、冬桑葉。咁咧就係、是、吸得催淚煙多嘅香港人咧，因為已經發咗成超過10,000發啦。咁所以咧就記住呢、這個係陪著你走甜品嘅一個名物。咁大家見到我前面咧，哇，犀利啦！呢個就係最出名嘅叫做仙草白。八寶，咁呢個咧就係、是、叫做銀杏雪耳圓肉，呢、這個大家都知啦，話見到真係好想食啦，就係、是、芒果 waffle， 呢個係原味 cream brulee， 呢個咧就係、是、叫做死啦 Oreo 綿綿冰，咁咧就係、是、我話叫曬咁多樣啦，咁大家記住呢、這個興發街、清風街。嘅陪著你走甜品有80多樣嘢食嘅，其實食完之後包你可以咧，每個月每一晚嚟咧都有唔同嘅甜品。大家記住啦，夜晚黑咧就開到12點嘅呢度。咁啊食完飯出邊天后嘅電器道咧好多食肆咧，串燒啊、泰國菜乜都有。咁食完之後咧，最好就行過嚟，由天后地鐵站過嚟3分鐘，記住。陪著你走甜品。 4321又翻翻嚟個節目啦！今日係最後一節啦，彌敦道證教所今日嘅，我哋揾到阿萬卓照教授啦，同埋阿黃志偉上嚟嘅。咁咧我睇過關教授啲文章、，OK， 其中有一樣嘢咧，我都好 impress 嘅。咁啊，唔係咁多個評論員、財經好或者時事評論員咧，係引述咧，即係而家比較香港目前嗰、那個過去幾個月。抗爭運動或者親建制人士藍絲或者海外親共華人叫做暴動暴亂啦、其實咧港府就係好唔想用暴動兩個字，冇得賠啊嘛，即係啲水平低人就話暴動暴動唔好啊，暴動我啲嘢冇得賠啊，大佬啊，即係唔係淨係保險㗎，係好多商業合約裏邊都有講到。話呢啲嘢係冇得賠㗎，戰爭同埋暴動，所以你哋咧就係親還親咧，做藍絲嗰啲咧做得醒目啲啊，即係有啲頭腦，都唔好日嗌暴動，夜嗌暴動，真係暴動嘅時候咧，乜都冇得賠啊。Anyway， 繼續講，你比較1992年啊，即係27年嘅洛杉磯大暴動，LA riots 有個 S 係喺尾嘅，咁我記得咧，即係當時嘅暴動咧。是真係好大規模6日啊！拉咗12,000人、真係1,000間屋被燒，即係其實嗰啲示威者嘅暴力，50多個人係死亡嘅。其中一個鏡頭我睇得好清楚，有個白人嘅揸呢個貨櫃車，啱啱唔好彩暴動嗰陣時咧，就可能開頭嘅時間佢收唔到啊，佢入咗去黑人區，即係暴動區。被人拉落嚟鑑生打死嘅 ，OK， for no reason， for no reason。咁但係即係香港，我哋即係香港人冇咁暴力喎、哦，真係爭好遠喎、哦。所謂街頭裏邊嘅暴力啊，有啲即係不明事實真相。被蒙蔽或者甘心被蒙蔽的人士，我不會跟你死。有些人甘心是無知愚昧兼被蒙蔽，我都救不到你了。I'm not Jesus Christ, man. OK， 即香港人幾受暴力？所謂話政見不同被人打是不是啊？還是你埋去挑機咋？ 挑人 啊！你點睇咧？你作為一個喺依個北美洲住過的人嚇，即你點睇香港人？即咁多鏡頭，你又點睇啊？ 但其實你話暴動咧，跟住就通常係搶掠嘅。 係。 咁香港有冇搶掠？冇。 係有啲叫破壞，專登針對藍絲嘅店嘅嘛嚇。咁佢因為覺得係你即係令到佢好嬲，因為你係有啲嘢做咗出嚟啦。咁就唔會一定係你諗下啦。你喺條街，就算你見到喺最近嘅佐敦或旺角嗰啲打法咧，你見到啲大部分嘅傷咪冇事嘅，只係可能佢即係大家對抌嗰陣時候咧係有少即係傷到一啲嘢嘅。但係你喺我嗰邊喺北美洲啊，就算一對。個所講一隊打 ice hockey 冰球隊 贏咗個大滿貫啦，或者贏咗大賽啦、我哋去 celebrate 嗰陣時候，成條街拆咗，點解醉啊嘛，開心啊嘛，跟住暴動啊，跟住又搶嘢宵夜啦。咁啦，嗱，你要見到香港係好少一啲鋪真係專登奸人走入去搶，然後拎出嚟數錢噶嘛，冇嘅，香港好 civilized， 好即係冇咁文化 嘅。你講嘅嗰張就係見到鋪頭去喐啊嘛，但係香港嗰啲就算喐咧，全部都係針對住係藍絲 啊，或者係啦。咁但係嗱，如果睇翻嗰個92年嘅 LA 嗰壇嘢咧，其實就係因為警察同市民，尤其對一啲所講警察對一啲所謂非黑白種嘅人士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所講嘅種族歧視嘅。咁啊，一啲引導同埋好暴力啦嚇。咁就去到一日啦，總之就有一個黑人啦，叫 Rodney King。佢就係揸快車，咁啊俾粒子俾四個白人嘅，有女有男嘅，就竟然捉咗啦。跟住佢又反抗啦，因為佢有食嗰啲毒品嘅，吸咗毒品嘅。佢反抗，點知俾人打咗50多棍。本來就冇事嘅。點解冇事呢？如果有人影咧，冇人影到咧就冇事嘅，所以就俾佢影咗成個片段。咁佢打完之後，當然佢拎去翻去落去警局啦，咁charge出佢啦。但係佢嗰場打佢嗰個情況咧，打到佢好傷嘅，真係當佢禽獸咁打，即係野獸咁打嘅。咁但係將嗰個人影到條片咧，就交咗一個美國嘅電視台，就92年咧就即場播出嚟。一播出嚟， 好震撼喎！好震撼喎！ 即時成個 LA。暴動， 黑人 嗰陣時怨氣好緊要嘛，見到你而家當我一個黑嘅黑人，尤其黑人啦，你唔係當我人嘅，當我狗咁打，咁咧就咁唔係應該咁講，係佢係去咗法院先，應該咁講嘅，去咗法院，跟住裁判第一次裁判咧，係竟然出嚟咧係冇事，係咁啊裁判一出嗰陣時候啊，個判決一出咧就大暴動啦，咁連續六日。咁咧就成個 LA 就天火焚城咁樣，啲人唔夠出街，尤其是當時候，我記得係嗱一啲韓國人咧，係同佢哋有啲問題嘅， 有恩怨 係有恩怨啦，咁啊衝擊到韓國啲鋪頭啦，另外就火燒啊，又搶嘢咁樣，最後國民警衛軍入嚟，即係我哋 PLA 啦， 止暴制亂， 我哋香港邊係止暴制亂，真係 實彈鎮壓， 係啦，冇辦法，因為佢9000多、10000個嗰啲 LA 嘅警察頂唔順啊，因為佢冇辦法，因為呢啲係群情洶湧，官逼民反。咁但係點樣咧？佢評定咗之後都要處理個民憤，個民憤係點咧？重新審個單案。咁咧嗰個所講陪審員當中咧，已經唔係當年嘅一清一色係白人或者係冇黑人入邊。咁咧佢又擺咗啲即係有啲比較平衡啲嘅人入去啦。咁就判咗出嚟。即係個裁判咧，就係有兩個要坐監嘅，有兩個就係炒曬跟住。咁咧仲埋一樣嘢，就係鄧炳強個位咧。就換咗嘅，換咗黑人組。 哦，呢個好緊要啊！ 鄧炳強 好緊要， 鄧炳強 即係個 police chief 咧，就換咗，直情要換，冇得講。因為佢問題就係源頭要解決，因為你係擺個白鬼因素，個白鬼當年係 handle 得好差嘅。個白人，咁我成日講白鬼唔是社，我白人我撥走翻。 唔係，北美洲啲華人係講白鬼啊 咁㗎。咁啊拉咗揾個黑人做，咁咪鋸翻咯。但係之後仍然都有好多嘅所講嘅警報嘅，但係已經係有好多制度上令佢上。就唔會話打完之後咧，殺咗人之後咧，就冇可能唔判嘅。其實佢都有啲所講嘅，譬如要孭一個 cam 書啊， 去審理啊， 好多嘢就唔係好似香港咁，就係玩咗6個月，係冇一個警察可以 charge 任何事過嘅。 冇事啊，頂曬落嚟停職咯。 我哋5000多人有事，佢哋一個人都冇事。 我哋拉咗近6000人咁滯啦，5800多啊嘛。如果今個禮拜日嗰個國際人權日，佢哋又出動又拉人。咁隨時隨地我哋係過6000㗎啦，但係其實好有趣嘅就係，因為頭先最重要係法院第一次審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判決咧話啲警察咧冇罪啊嘛，但係事實上。 你和我都心知道的，就是警察用了過分的暴力去處理， 是影到曬成場， 仲要 影住第一棍至到最後嗰棍。 假如你制服了那個即係、就是、食咗藥的嗰個黑人疑犯之後，你即係用適當的暴力令到他被扣留，咁跟住嗌去警局咧，咁啊反而冇事喎。你係打得太狠。呢、这個此其一，仲有第二樣嘢就係你法院審嘅時候，你有冇考慮到警察咧喺拘捕過程裏邊有冇用咗過分嘅武力？咁、如果你嗰個基本上已經制服咗對方，而跟住你又唔留手，繼續再向嗰個疑犯施加暴力嘅話咧，就輪到警察唔啱。但係問題係法院喺呢方面都冇做過， 去到法院都有出現問題，因為 咁呢個大件事咯。 係啊，所以咪就官逼民反咯。到時候即係呢個情況，如果你有法院出現呢啲問題咧。你已經係好恐怖啦，咁啲人忍唔住咯。但係問題就話點解最後成功咧？就話一個社會個代價太大，美國政府睇到，喂唔可以咁嘅喎。如果唔係你用翻同一個制度嘅，你就同一件嘢會再爆過啊嘛，係咪啊？咁啊最後佢諗，最後就當然再判過啦嚇。呢、這個都幾得意嘅，因為係再判過。咁咧擁有一個黑人嘅做翻個 police chief， 咁嚟振順翻，令到成個即係黑人嘅社會個社區咧就平復咗啦。但都唔係代表。LA 一帆風順嘅 ，LA 都仍然有問題，但係問題咧，而家佢用其他方法咧，係令到啲所講嘅警暴咧係 under control 啦。咁但係香港咧就係一個好大問題而家，所以我覺得就話咧，香港其實應該睇翻 LA 嚟比較，其實香港而家嗰啲所講嘅。遮陣咧，我諗俾人俾外國人睇真係笑死，你咪玩緊雜耍。 你點樣嚟講催淚彈，講布袋彈？ 你真係好勁㗎！你睇翻 L A 咧，我當年有直播咧，睇到真係好犀利㗎。你因為佢本身喺美國攞槍酷熱啫嘛， 係 嘛？佢就嚟死過。香港邊度？你聽過香港人揸槍同警察冚我命冇？但係警察用真槍射咧就係有，咁你諗下依個根本兩個警力啊，兩個武力係根本唔 即係警察同民眾嘅武力嘅根本係唔成正比啊嘛。 成正比㗎， 有個講法咧，有位哥哥咧，佢講其實警察嘅武裝同埋示威者嘅武裝咧係相差咗2000年嘅。 你嗰個武器積量嘅程度啊嘛， 咁咧第一你見 因為中大嗰度用投石機啊 嘛，投石機呢啲係2000年羅馬軍隊即係羅馬兵團嘅投石器，佢哋都係射火彈嘅，箭都係2000年嘅， 係啊 ，OK， 你大係射箭啊嘛，嗱呢個其實 common sense 都睇到啊，警察咧係武裝到牙齒嘅， 係 而家嘅警察。嘅防暴隊咧，速龍隊佢哋嘅武裝比起52年前嘅1967年暴動咧，不知精良幾多倍，不知精良幾多倍。啊，最簡單啊，我勸大家用眼睛去做嘢㗎。你睇睇1967年嘅紀錄片或者啲照片，嗰啲警察著短褲嘅，就算著長褲，佢都係冇護膝嘅。而家係護膝護臂。 上 唔 穿下唔穿嗰啲全部護曬啊嘛！ 蒙面超人片咧， 就蒙面超人 死咗出嚟嘅，咪嗰啲咯，睇交警咪全部遮曬。 同埋所有樣嘢咧，就係而家嗰啲盾嗰啲咧，比起1997年嗰啲係先進好多倍。我睇到你個樣係透明嘅， 啊 咁仲有佢哋嗰頂頭盔已經係冚埋耳朵，仲有日本式嘅咧就冚埋呢度嘅， 係 安全知幾多倍嘅。我唔係好明白啲人話暴徒嗰啲嘢咧，如果真係姑且叫佢暴徒咧，嗰啲武裝好勁啊咁勁過警察，話呢啲係 totally nonsense。 咁絕對 係啊！我唔知點解香港咁多人係選擇愚昧、選擇無知，同埋選擇被蒙蔽嘅。我真係唔係好明㗎， 咪有啲人係 選擇相信， 佢選擇相信聽話，同埋覺得政府永遠正確啊嘛，有啲人 係有啲係咁嘅， 即係總之邊個有權，我聽佢話，咁我就永遠都啱啦。即有啲人係咁㗎，即係 係相差咗2000年啊！即係你唔睇西方啲片，你睇下中國嗰啲呢個 戰國時代嗰啲咯， 戰國時代嘅係對付他人。咁仲有一樣嘢咧，咁講啦，中共防暴隊包括特警，佢係防暴隊嚟嘅，同埋依個武警部隊咧，佢哋嘅防暴隊咧，好似部分係冇佩戴手槍嘅， 啊 move 係手槍嘅，咁呢個係好基本嘅。我睇鏡頭睇到咧，就係、是、好似係冇佩戴手槍嘅、嗯。 最近茂名嗰次咧， 咁啊好似都係冇嘅。第二佢哋冇蒙面嘅， 嗯， 好清楚嗱、啊，中共特警。即係公安裏邊呢條特警係防隊，佢係冇蒙面嘅。做茂名單嘢咪搞掂曬啦，咪放曬你啲人咯。 但蒙面有個理由㗎嘛？啊，可能又溝咗啲係普通話人嚟算。 哦，呢個會係嘅。嗱， 起底我唔欣賞啊，但係咧，你以為差人冇起啲示威者底咩？即係唔好天真啦、啊。唔好真係咁天真啦！警察一樣有起你底，而且佢係名正言順嘅。 係啊， 你起個底可以告你啊嘛。 唯一係啦，二嚟就係、是、譬如好似你理大裏邊嗰啲中學生嗰啲，話要登記身份證啊、登記證啊，咁、嗯、你啲資料喺曬度噶嘛。問題就係啲資料警察係公道處理啊，定係話咧用其他方法去處理，跟住令到有人上門搞你咧，就另一回事咯。 唔使兩頭搞你都大鑊啦。 我而家就係、是、其他有啲記者就咁樣俾人搞啊嘛，我哋知道。 講多一樣嘢咧，就係、是、李大啊，即係《孫子兵法》咧就講過，圍城必缺。 嗯， 所謂圍城必缺咧，你圍住個城，你圍住李大，你應該留翻個缺口咧，俾裏邊抵抗嘅人咧係有條生路。 嗯， 否則佢會頑強抵抗。 哦，因為 就打打就咁咧，我唔知點解邊個指揮官或者個指揮官唔知 under 大陸唔知邊個或者。或者鄧 PK 鄧 佢剛剛上任， 或者係武警部隊，或者中共邊個將領指揮搞圍城就冇缺口，因為《孫子兵法》如果你係大陸嘅一定讀過嘅， 嗯， 《孫子兵法》你去到軍官級讀過嘅，圍住個城咧留翻個缺口俾你走，等裏邊啲人唔好打 得抵抗嘅意志鬆懈啊嘛， 你而家咧就係、是。行者即係雖然唔係殺咗你，係必告暴動罪，有誰投降？請問我唔知邊個嗱，裏邊你而家睇嘅人咧，好多人係熟兵書啊，即係好熟《孫子兵法》。點解嗰次咧係搞出咗圍城必決呢個《孫子兵法》違反咗嘅？日本仔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即係攻擊香港咧，係搞咗圍城必決。點解咧？原來轟炸啟德機場即係炸咗一次。就冇完全毀滅啟德機場嘅，咁、 哦、 國民政府就連續三晚三日三夜派出運輸機客機嚟香港撤退咗幾百個中華民國在香港嘅重要人士， 嗯、 包括宋慶齡同埋宋霭齡。點、 嗯、 解呢？日本仔係醒嘅，熟讀中國兵法、嗯，因為如果日軍俘虜咗宋慶齡或者接近俘虜咗宋慶齡。宋慶齡假假地都係中華民國國母啊嘛，蔣介石同佢唔啱啫。喺依個壓力之下，國軍必定南下解救英軍。而家你人哋假佬邊有咁蠢啊？轟炸啟德機場，我再講一次，當年轟炸啟德機場並冇完全毀滅佢嘅，佢啟德機場個跑道仲係 work 嘅。所以國民政府可以三日三夜係撤退咗香港重要嘅人物，包括。中共的 friend 阿宋慶齡，因為個理由很簡單，就是如果宋慶齡一旦被俘，或者接近被俘，對中華民國嚟講係好冇面嘅。 國軍就一定南下， 南下解救英 軍，同埋一定會係同你即係搶翻國母作為主力， 係啦， 於是就同你無日無之。 我都唔明白啦，即係。即係啲差人咧，我俾 credit 佢啦。而家即係劉白啦，即係可能都唔係差人指揮呢場戰役嘅。理工之戰係由呢個武警或者甚更高級嘅中共軍官指揮。點解冇呢個常識咧？ 又或者調翻轉啦，我諗住我食硬你，我使乜需要留位俾你咧？ 好，anyway， 講到呢度啊，我關教授講翻啦，香港咧就冇種族， 係 冇宗教，唔係冇就太少啦。比起很多西方國家咧，即係歐洲嗰啲，即係過去幾年呢個敘利亞難民已經搞到煩，就係種族宗教問題。香港係冇嘅，你知南亞裔而家南亞都係朋友，全部係朋友嚟嘅。 仲有香港大喎，好多 香港啊， 香港大喎，好多南亞裔。 冇問題啦。咁呢香港其實問題好容易解決嘅噃。我覺得係只要一聲下令，其實香港問題可以 overnight 解決咗㗎啦，已經啊。你成立個獨立個，你 唔使啊！你就算啲人行出嚟，你唔好派警察，由得佢行就算啦。 係， 咁啲人咧就你温布冇對手啊嘛，啲人咁啊自然行完咧就冇 行完咪翻咪真係食飯咯， 冇搭地鐵㗎嘛，要搭地鐵翻屋企 啊嘛。咪行完咪真係食飯咯，你基本食埋晚飯咪翻屋企咯。 翻就走㗎啦，你問題次次就因為你哋見到啲就係因為警察係做一啲令到人哋好即係會嬲啊，即刻就嬲啊，同埋你話集會十五分鐘又要收你檔啊，收你皮咁點算啊？ 咪同埋因為警察你下下都要顯示你自己話事，咁你根本你嗰種即係要話事嘅心態咧。令到你看不清個真正的現實、 嗯、 你只要不去搞群眾你由他們自己自即真的由隊頭走到隊尾跟住啲人行到去，佢哋唔會留低集會嘅大佬、 啊。 我哋行過和理非，絕大部分好多都會冇乜特別情況之下去到終點，跟住就轉頭走㗎啦、 啊。 你俾佢走啦。星期日嗰次都係㗎，你其實啦，你只要唔好將啲路封死啊、 嗯， 你俾佢哋咧好似潮水咁樣散走曬。他哋就根本就會離開㗎啦、嗯，你又不需要再射咩催淚彈㗎啦、 今晚會拉長少少，教授，佢捉到你上嚟，我不會放過你，上翻少少啫 ，OK 嘅。Anyway， 講翻其實英國嘅防務隊咧，嗱，香港警察咧從前咧係摸即係跟英國學嘅、 嗯， 英國防務隊咧佢有一個叫做 catalling 啊、 嗯、 ，catal 我哋知係啲水煲叫 catalling 嘅政策，即係疏導政策。咁咧佢哋派卧底入去啲示威群眾裏邊、 嗯， 有啲咩示威走啊走走嗰邊咧，其實咧、警察專登留個口，係等你走出嚟，佢、志在疏散你，唔係志在 box up 你。香港咧就調翻轉嚟做嗱 ，catalling 各位可以上去 YouTube 查下 catalling， 即係水煲嗰個字。英國防務隊係有呢個戰術嘅，香港防務隊係冇學到，冇學到呢樣嘢。講法呢度咧，你點睇黃絲經濟圈呢樣嘢咧？ 在香港呢首先你黃絲經濟圈你要講一些是比較本土、啊、比較支持以至反送中運動的所說 的人士啦、通常都是以一些是我想比較本土和比較小型一點的還有、因為很多大中大型這樣說話那些 除非你 哇你真的 想被人搞嗎那些搞就不是我們就是那些裝修搞即係隨時真係查你啲嘢都 大 意思嚇，俾啲嘢你嘆下。咁、但係要想搞大佢咧，其實嗱，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我，不如有時收到一啲所講嘅、通常集中飲食嘅啫。嗱、就邊啲地方係應該支持嘅，邊啲黃嘅黃店同埋藍店啦嚇。咁、啲人可以有個 choice， 但係問題我睇到嗰啲所講成扎嘢咧，其實個資訊係唔夠嘅。咁、我都唔知邊啲真黃假黃。 有啲係傾黃㗎咋， 傾黃，但係 OK， 記住五大訴求，咁啊有生意啦。 但係都 OK， 但係問題就話你要將成個成個商業活化咧，其實你要想清楚就係話，你就唔係仲有一個所講嘅正所謂商業嘅一個商業模式嘅嘢，就話即單係食係飲食啊，或者係重災區嘅東西咯。咁、我覺得就話咧，應該係以一個最如果再要再搞大黃絲經濟，就應該以而家最慘嗰三個行業。你唔做開始，又慢慢飆上去。嗱、你講嗰啲 blockchain 啊，乜乜東西可以做，但係問題我覺得你就算以我一收到資訊咧，都未足夠可以確認到邊個行業係黃絲、藍絲嘅東西。 邊個係真黃？邊個係藍嘅？偽黃啊！ 係啊，有偽黃。咁你問題咧就話偽黃好過真黃真藍嘅，我諗。起碼都唔夠膽做嘢 啊！不過就係揾餐食，有時扮下藍絲都幾好嘅。 揾餐你扮藍絲 去，咪睇下揾餐食啊！ 睇下邊個啦。 但係我覺得依啲嘢咧就唔好去到太盡。只要嗱，我覺得就話咧，黃色經濟係可以令到懲罰一啲到藍色。嘅人士，但係如果你去到某個階段變咗係兩個 cam 咧，係兩個所講嘅陣營係變咗一個，即係爭到搞到你死我活啦，我唔好。我覺得係要你要保存你嘅實力，但你又要同化翻你嘅藍絲，叫教導下佢，即係講一啲所講嘅話，即係唔係奉承係奴才嘅，奉承阿大佬嘅就得㗎啦。咁、即係你同埋你個思維上有國際視野咯。咁我覺得就係、如果大家香港人嘅就應該係以香港為本。但係香港利益為本，咁但係無奈地咧睇到今次選舉咧、就原來真係有即係有四成一係支持建制，有五成六七就係堅持啊非建制啦、或者泛民啦。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唔係一個咁簡單解決嘅，因為你問題你都要諗下其他嗰四成嗰啲人點諗法。 問題嗰四成 慢慢要教導啊，或者講俾你聽，其實即係有啲嘢唔使係。 跟到足嘅，或者係個意識形態唔已經係香港一個金融中心，唔係一一定要咁諗嘢嘅。 明明我同意係即係唔好話即係完全係一種你死我活，反為係應該係要考慮一下點樣俾佢良性競爭嘅。咁特別係頭先提到即係關於黃絲經濟圈裏邊咧，即係其實你投資啲咩行業啊，以及究竟咧邊啲店鋪咧，即係喺嗰個零售層次裏邊，或者係即係真係喺街頭活動裏邊接觸緊嘅，邊啲先係真黃嘅？咁其實需要一個資訊整合。即係一個完整的資訊整合咧，咁先至可以先分辨得到啊！咁同埋究竟咧，即係雙方係咪經營緊咧，即係同類型嘅業務？咁然之後咧，先至可以咧，即係做到一個即係有效嘅競爭。咁同埋第二樣嘢，我覺得值得要留意嘅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好多都係即係。頭先都係啲小店咧，因為小店基本上咧，佢哋面對住嘅係一個成本高升，同埋咧即係個人流少，因為根本佢哋唔可以入到啲大商場，亦都唔係連鎖店，而連鎖店亦都因為要建基於嗰個嘅考慮到，即係佢哋品牌大咧，佢哋需要同政權打交道咧，自然亦都唔會咧係咁夠膽咧企出嚟直接支持抗爭運動，頂曬籠咧係會提供咧即係好多嘅方便嘅，即係頂曬籠。就唔會話公然咧係掛住自己係黃色店嘅咁啊，或者呢一類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即係我哋可能都會需要係搞清楚咧，即係對方係基於咩條件之下，即係等於好似我個朋友同我講。大家即係好唔中意美心，咁但係咪一棍子要打死曬美心咧？咁特別係要留意一下美心裏邊有啲鋪頭，譬如同我食日本食品嘅，你元氣本身係買個品牌，但係跟住千兩先係真正美心自己本地搞嘅。咁究竟其實你係咪即係一拼要掃曬千兩同埋元氣咧？定係話要將佢即係分別區別？嚟到搞清楚佢咧，咁等於好似大家唔中意吉野家，咁如果你唔中意吉野家，而家喺香港呢個代理，咪直接寫俾日本嗰個總代理，話俾佢知，而家香港呢個代理有問題嘅。咁啊，要求佢撤換代理，好過你完全即係 ban 曬成個品牌啊。咁呢啲嘢係需要好啲組織一下去做噶嘛。 但另外一樣好快嘅，其實我反而擔心啲細路仔。我覺得咧就話，你睇到啊羅家聰嘅事件啦，咁你應該想一啲即係中資嘅企業咧，都係開始唔諗香港呢一代嘅。我覺得咧就話，作為本地人咧，我自負，我都咁諗嘅，即係話，即係會開始會諗下點樣請翻啲大學生。即係幫一幫，咁你個個係做依樣嘢嘅，攞翻有個本土唔使本土意識嘅，即係其實你都係香港學生嘅人才嚟啫嘛，嗬？如果中意留嘅，我咪請佢咯。咁但係有啲大企業咧，冇辦法搞嘅，因為你係中資背景或者係一啲所講嘅係證券行嘅，佢冇辦法嘅。 佢要請 係啦，佢受壓力好大嘅。咁我覺得就話咧，就有啲所講嘅私人市場，我哋啲咁嘅智庫咧都可以選擇係請啲大學生，咁就唔會即係犧牲一代嘅。我覺得即係我哋香港係有足夠嘅公司仔係可以消化呢一陣嘅人。咁就唔需要太過擔心你係冇工作，咁即係佢哋所有中資嘅銀行咧，講真啦，你真係全部用曬內地人咩？講俾你聽，你點去溝通啫？佢連中國廣東話未講得掂啊！真係，咁我覺得就話咧，同埋外資都唔會係中曬中國人啦，係咪？咁咧話有啲人走出去俾人影咗相，係參加暴亂嘅，咁呢啲係慢慢會處理到嘅。但係話真正完咗乜都冇一個犯錯，而因為佢係香港大學生，你唔請佢，我覺得真係有啲話過咯。 咪呢個絕對係啊，因為根本而家係完全封殺曬咧，即係香港自己本身嘅年青人啊嘛，即係美心太子女講。話即係唔即係放棄你兩代人咁，大佬問題係你基本上即係你話放棄啫，但係呢啲人活生生喺呢一度，佢喺呢度成長，喺度受教育，呢度係佢嘅家。咁你話放棄佢就放棄佢啊！咁同埋第二樣嘢，如果你真係想成個社會長治久安嘅話，你反為應該嘅就係咧，即係製造就業。而我哋嘅就業，如果大企業能夠即係有職位開出嚟嘅固然好啦，若果唔係嘅話，你都要俾佢哋咧，即係能夠即係以小本經營咧，搞自己嘅小生意，做自雇人士。咁如果係咁嘅話，因為香港過往嘅嗰、那個，我哋喺六七十年代，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嗰個即係晉升期待係雙軌啊嘛。隨住公營部門擴張，跟住又有海外投資者，又有本地人咧喺度一齊咧，即係自己開檔口又好，學師又好，咁大家都一齊咧搞出咗一個即係新嘅局面出嚟啊嘛。咁即係你唔可能完完全全咧係即係放棄話呢一度，咁但係問題係你對國策嚟講啊，你都講唔通，因為 大陸仲需要咧香港發揮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人相對喺呢度成長嗰班人係思想係解放嘅，同埋咧即係有創意嘅。你就係睇一睇抗爭運動裏邊，我哋嗰啲文宣，我哋啲連龍牆嗰啲後生仔嗰啲美工，喂大佬真係 真係高水平，啊高水平， 真係正嘅喎。同埋個效率喎，你諗下我哋傳遞翻我哋海外嗰啲 啊嗰啲文宣， 喂真係唔講得少喎，啊即係我哋真係同世界 connected 喎， 啊 three dimensional 嘅作，哇乜都做出嚟㗎， 係啊， 咁。 咁所以應該俾機會嘅係，我真係同阿關教授嘅講法，真係要俾機會嘅。 我覺得係機會俾佢哋嘅， 不過大陸人咧係部分啦嚇，部分就存在咗留島不留人，就係留咧，即係話留住香港，我要你套制度，就我想你班咩港燦冚唪唥躝屍趌路同我 受當啦。你記唔記得以前我哋僆仔讀書嘅時候讀過李斯嘅間族客書啊？如果你搞本土主義，你咁樣搞法，你搞排外嘅話，你搞唔起噶嘛？ 咁啦，希望而家呢個係一個個佢哋即係極咗之後咧，會回復理性啊！極咗之後 望就咁望 啦。咁啊，anyway， 講多樣嘢先啦。有個朋友咧喺多倫多翻嚟，咁問過佢，咁啊早幾個月前咧，應該可能八月到啦，咁啊多倫多即係嗰日咧。是發動大規模海外親共華人示威，咁咧喺多倫多咧有班人揸住法拉利嘅，舉住支五星旗啊，係鬧人啊嘛，啊即係死窮鬼啊嘛，死個窮鬼！ 你問下左添啦已經。 原來咧嗰個朋友喺多倫多，佢話俾我聽，唔單止㗎，佢揸快佢啲法拉利嗰個油箱個口度咧係黏咗支五星旗嘅，啊不過咧亦。Was a stupid move. OK， 呢個中共啊嗰、那個中紀委、uh-huh. 啊中紀委 CIA 加拿大情報局嗰啲冚唪唥同你影曬 相，影曬相，翻去做嘢咯。 你最慘係大陸影咗相，哦，你原來係你點解佢有法拉利？老豆係邊個？ 咩級數嘅官員？人工幾多？ 嗱，醒下我哋， 係 而家投資者。即係尤其是啲散户啊之類嘅，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啊？需要留意一下咧，邊只嘢啊可以嗱啊可以買賣？有啲咧就要離場啦。最後醒一醒我哋啲觀眾啦，留心聽下你哋嚇。 嗱，其實啊，去到年底咧，你而家要做起，即係做標倉咧，就係即係做倉咧，就唔係好著數嘅嘢，因為好多人賺一次就賣，即係賣位啊計數噶啦。咁亦係好多人賣一位計咗數添啦。咁咧，但係咧，如果喺下年咧，其實我覺得仍然係因為有中美個對合咧，即係揸翻啲金啊嗰啲東西係著數嘅。你睇到近來啲金都升翻少少。咁啊，另外就係股票市場啦。嗱，股票市場我覺得咧。台灣那邊有隻數啦，因為我覺得就啲資金仍然係入緊台灣，同埋你可以睇歐洲啦。因為歐洲似乎真係弱啦，弱咗咁多年啦，似乎下年都有少少可能啲資產市場會再繼續升啦。但係美國就升得太多，驚有少少波動啦。咁但係香港股票咧，記住就暫時因為個社會問題咧，就避開啲同香港有關，譬如零售股啦、地產股啦、就算銀行股都避嘅。但係反而我會揀一啲股票咧。就喺香港市場上市，但係佢個業務就喺外圍嘅，譬如有啲係我所講柬埔寨賭場啦，一啲所講嘅可能喺內地係政策性保護嘅嘅股票，即係可以做到嘅。譬如係而家我哋熱炒一啲股票，就係一啲所講嘅新股，即係同股不同權嘅股票。嗱，有兩隻嚟咗香港啦，一隻應該係三隻添嘅，加埋阿里巴巴、美團同埋小米啦。咁依啲股票咧，其實就唔係隻隻好嘅。但係喺依三股票當中咧，有兩隻你仍然要留意啦，即係阿里巴巴同埋美團咯。咁呢啲就係食正嗰個所講嘅即係平台嘅浪，其實同埋依啲股票有一個憧憬係會有一個好故事發生。買股票最緊要係好嘅故事發生，冇故事發生咧，你唔好買啲股票。但係而家香港個金科又投資香港股票咧，就係唔係買香港股票，係買香港上市股，但係喺第二度嘅 業務喺第二度嗰度營運賺錢嘅。 你譬如柬埔寨咁有賭場嘅，我買嗰間金界啦，咁嘅東西嗰啲咪可以避到咯，同埋嗰啲係好清楚嘅生意模式。咁我覺得就依啲股票就可以諗。但係如果投資市場香港股票咧，個市場整體嚟講咧應該好立嘅，直至依個社會問題係解決到，同埋要小心樓市。如果係再持續一啲咁嘅情況咧，個樓價會調整嘅。 大家小心啊！嗱，頭先啊，金科玉律嚟㗎。如果 不清楚，拿個筆記簿出嚟，陣間再翻睇，聽住阿家教授講啊嚇。OK， 嗱，今晚咧多謝阿黃志偉啦，多謝阿關卓照教授上嚟咧，我哋獲益良多。咁喺節目結束咧嘅時候咧，我要講樣嘢 ，OK。咁啊，王維基你知邊位咧？王維基早兩日咧就係去出席咗一個論壇，阿 Long with 沈旭輝等人啦。咁王維基講咗翻人話嘅人話嚟嘅，佢話其實人咧係感性嘅動物嚟嘅。嗱呢句説話咧好多人講過，但係出自王維基把口咧就係難得嘅。王維基係理性訓練出嚟人，第一佢係工程師。第二，佢係 EMBA， 有冇記錯 ？OK， 兩樣理性分。呀，呢句説話人係出自係感性嘅動物出嚟啊，由王維基講係相當之難得 ，credit 你啊，王維基先生嗱。第日上我節目啊 ，OK， 我預咗你噶，你講人話啊嘛 ，OK。咁王維基咁樣講，令我諗起一樣嘢， 係 喺過去半年咧，嗰啲文宣口號啊，或者好多令我哋好深印象。亦都係永遠有人，即係有人已經收集咗，永遠係留名史冊噶啦。但係咧喺進攻理工、圍攻理工嘅時候咧，有句喺牆上噴嘅標語佢寫住今生只嫁勇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如果有印象嗰啲有寫啊，即係頭先就話洛杉磯大部分大暴動，邊個有印象？今生只嫁勇武喺呢個咁。咁嘅環境喺兵荒馬亂之下，仍然有人山盟海誓咧，的確咧係應該記錄下嚟。呢句今生只嫁勇武呢句標語，其實將會成為電影、小説或者其他文學作品嘅靈感。山盟海誓喺咁嘅環境之下，我唔知或者冇人知道係邊個寫嘅，到底邊對男女寫啊？咁。但是有一個大前提，要香港是有繼續有言論自由、創作自由，電影界不受呢個財團或者係中共勢力干預，先至可以將呢句説話今生只嫁勇武咁浪漫嘅説話拍成電影，或者發揮你無限嘅創作嘅想像空間，將佢拍成電影啊，寫成或者寫成小説。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希望講人話的王維基先生可以應約上嚟彌敦道證交所的節目，證明你真係講人話。喺人的世界裏邊咧，啲台係不分大細嘅。咁希望你能夠上我哋台的節目，上彌敦道證交所節目。王維基先生約咗你，我等緊你上嚟再講人話。拜拜， 拜拜， 好，拜拜。Thank you.